希望大家继续的爱主，多多的祷告读圣经，多多的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使我们的日子能够活得更好。阿们。我们人在这世界上的日子是非常的短暂的，70岁80岁90岁100岁的都很少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短暂的几十年的时间，我们要好好的爱主耶稣，预备我们自己，让我们在这几十年的时间过了之后，我们能够到天家，在那一个地方是我们永远的住宿，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盼望。阿们。所以我们刚才看见有这么多人受洗了，这是非常好的，在众人面前，在上帝面前承认耶稣是救主，一生跟随主，在教会里面一起的来侍奉，预备自己，装备自己，能够将来在主的面前与主同作王。阿们。所以希望大家呢，多多的把我们的亲戚朋友们都带到主耶稣面前。在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，就是信靠耶稣做我们的救主，因为那一个决定是有天堂地狱的差别。信耶稣将来能够去天家，不信耶稣将来就到一个非常黑暗的地方，那是个永远受苦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信耶稣是非常的重要，我们要每一天来到主耶稣面前亲近他，听他的话语，让他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来，使我们能够活得很有力量。阿们，阿们，感谢赞美主哈！所以这个母亲节要到了，鼓励大家都把我们家中的父母亲、uncle、auntie 都带到主耶稣面前。那一天是我讲到，我们要一起把他们都带到主的面前。所以我希望那一天呢，有很多新的人还没有信过耶稣的，都能够来到我们当中。知道说我们基督徒是非常孝敬父母的，阿们。我们基督徒也是非常注重家庭的，我们基督徒要知道说上帝要赐福我们的家，阿们。今天晚上我再来唱这首歌给大家，那么我们大家也一起来跟我唱。我们有家，甜蜜的家，彼此激励各种长大。我们有家，真心爱他，酸甜苦辣牵手走回家。我们有家，同有一个家，家在路上，家在心中。我们有家，不一样的家，要问天涯，带人走回家。我们有家，甜蜜的家，彼此激励各种长大。我们有家，真心爱他，酸甜苦辣牵手走回家。我们有拍手唱，同有一个家，家在路上，家在心中。我们有家，不一样的家，要问天涯，带人走回家。哈利路亚，带人走回家，阿们。我们要看见有很多的人因着我们的见证，因着我们爱主的心，他们都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信靠主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 天父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感谢天父你爱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今天信靠你的人，我们在世上的几十年的时间，我们活得有盼望。主啊，我们在你的面前，我们在将来的日子，我们有永生的生命。主啊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，我们信靠你的人充满力量，充满平安，充满喜乐，一切的好处都不缺。我们在你的面前也是有健康，是蒙福的。主啊，求你的灵今天晚上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当中工作，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工作，让我们要看到我们信靠你的人，我们的家一天比一天和睦，一天比一天好。感谢赞美主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，哈利路亚，阿们。所以在这一段的时间，我都在讲到我们的家庭一定要很好，我们要建立美好的家庭，阿们。建立家庭是上帝的心意，对不对？上帝把亚当夏娃放在一起，让他们两个人能够离开父母，成为一体，建立新的家庭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一段的时间，母亲节也快要到了，所以我们都在讲到关于家庭的事情。因为信靠耶稣的人，我们的家一定要蒙福，阿们。所以我们已经说过了，要有美好的婚姻，美好的家，我们需要付上什么代价，要付上代价来建立的。好的婚姻不是偶然来的，就好像我们种一棵的树，你种下去的时候要浇水，要施肥，要修剪一样的，我们家庭婚姻呢也是要浇水，就是要有上帝的话语，我们要施肥，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然后呢牺牲自己，使对方得到造就。还有呢，要修剪，我们要改变我们一些的习惯，让我们的家庭能够非常的和睦，阿们，阿们。那今天晚上我们要来讲到家庭的计划，到底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他要我们计划怎么样的家庭呢？这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一定要靠主建立。大家说，不要靠自己建立，我们要靠上帝。意思什么呢？要被圣灵来引导，要照着上帝的话语，我们做一切的事情，让主来引导我们。大家来读诗篇127篇第一节，大大声读。大家说，大大声读。再来一次，来一起读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所以这里说，如果不是上帝建造房屋的话，我们的劳力呢都要浪费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圣经的教导是要我们靠主耶稣来建立我们的家庭，阿们，让我们的家庭呢是蒙福的。所以如果是靠着耶稣来建立家庭的话，耶稣一定要做我们家庭的主了。如果不是耶稣做主的话，我们就不是靠耶稣建立了。什么叫做耶稣是家庭的主呢？到底在你的家庭里面是谁做主呢？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先来看一看谁是你家庭的主。你知道吗？很多人说，我的家耶稣是主，还挂了一个牌耶稣是我一家之主。你的家有没有挂？有。好，那么 到底真正的是不是耶稣是主呢？我们今天晚上来检讨检讨一下哈。我发现很多人啊，他不是耶稣做主，是金钱做主。如果是金钱做主呢，家就充满什么贪心。什么叫做这个金钱做主呢？什么都讲钱，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，有钱就开心，没钱就伤心。所以呢，他的脸啊，笑不笑呢，就看有没有钱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是金钱做主了。没有钱的时候，耶稣有没有离开我们啊？耶稣如果没有离开我们的话，为什么我们要伤心呢？对不对？阿们。耶稣有没有改变？钱会不会改变？钱会改变哦。所以如果是金钱做主的话，我们的钱上下上下上下呢，我们就笑，小钱的就这样，没钱的时候就骂来骂去的啊。所以我不是说金钱不重要，钱也是很重要，但是不要让它管我们哦。阿们。所以不要让金钱做主咯。我们虽然排挂在那边，耶稣是我一家之主，但是常常呢是金钱做主。大家一起说来，金钱做主，家就充满贪心。要注意了。第二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主呢？名誉做主，家就充满什么妒忌。什么叫做名誉做主呢？很爱面子，什么都讲面子，什么都讲好看，什么都要跟别人比较，一切都要胜过人。所以这样的人就是名誉做主了。如果呢，那么好，没有这个什么不好看的话，就是说一切事情要做得很好看，什么都要做得美美。我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，我的老师就跟我说，他是印度人，他说我们印度人有一件事情，他是印度人啊，他说我们不太喜欢的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们很顾面子。然后他说什么？他说我们有收音机，我们有漂亮的那些哈这些好像说这种的电视机啊什么，他说全部藏起来的，收起来的，不用的，有人来的时候那就全部就拿出来了，排排排排排排的很美，然后其实还不太会用啊，那么就漂漂亮亮的放在那边，朋友来的时候哇很好看，你看我家多么的有钱哇，就觉得说什么呢，很有什么，很有面子，穿得漂漂亮亮的。他说那些衣服呢，平时都不敢穿的，只有啊有人来了，而且有什么大日子的就穿，平时呢都不穿的，放在那边。所以做什么呢？做一个好看。我有一次，有一个人啊，他带我去槟城。那这个人去带我去槟城，我就记得在帮路的时候，他请我吃饭，那个虾我都很少吃过那么大只的虾，非常非常的好吃，他请。所以在吃的时候，我里面就想说，哇，这个人真的是很有钱哦，对不对？我看那一只的虾请我吃的可能要百多块钱哦。其实对我来说，大只小只我都不要紧的，有虾吃就可以了，没虾就吃，简单的，对不对？我 不是什么很注重这些东西的。后来呢，继续的下去走呢，那么他家一家 BMW 很漂亮的，那么请我吃很好的。然后呢，我在跟他谈话当中谈的时候，他都讲他非常的好，很厉害很厉害。但是呢，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就从别人的耳朵听说他欠了很多钱，什么都是借来的。 哎呦，我就很伤心，我觉得说，哎呀，面子做得很好看，啊，面子做得很好看，其实背后呢有多么大的重担，有没有用？没有用。我们要活得真实一点，我们，啊，真的不要让名誉，不要让面子呢做我们的主。那么什么叫做面子名誉做主呢？如果有两个孩子，一个会赚钱，一个不会赚钱的，那个会赚钱的呢，你就把他，我们知道，抬到很高，那个不会赚钱的那个呢，就压到很低，是不是？把他弄到半条命，很偏心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有两个孩子，一个比较会读书，一个比较不会读书，哇，会读书那个就做皇帝了，那个不会读书的在家什么事情都要他做，那么做奴才，这样的话就是面子做主的，那么名誉做主的，这个呢，哇，给我们的家庭很大的名誉，那个没有，就把他做还做奴才，所以家就充满什么呢？妒忌。家就充满妒忌，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，不要让名誉做主，因为使家里面呢充满的是妒忌、偏心、妒忌，这一切都是从顾面子来的。好，第三到底是什么做主呢？第三就是丈夫做主，家就充满罪恶。什么叫做丈夫做主呢？大男人主义。这个丈夫在家中做皇帝，他说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他在家中就是上帝了，就是这个家一定是充满罪恶，没有人敢什么呢？没有人敢对抗他，他的意见错的话，大家还要说是做下去，苦得不得了。所以我们弟兄们要记住，你在家中是的，你是带头，但是你不是，你不是主，耶稣是主，你不是神，你是仆人。阿们。你的责任是最大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一架的飞机出事的时候，他们找谁？找那个 pilot， 对不对？最近韩国那艘大船沉的时候，抓谁？抓 captain。 刚好那个时候我到韩国，那么他们就大闹哦。我告诉你，韩国人真的是很合作，我都听见说他们每一个都哭的。我在那边的时候， 我就有人跟我说，我昨晚根本睡不着，我昨晚哭了一个晚上。我说你哭了一个晚上？他说我看到那么多韩国人死的话我哭，跟他都没有关系的，你知道吗？只是说大家都说韩国人他有那一种的亲切在里头。然后他们抓谁呢？他们抓那个 captain， 他说那个 captain 不负责任，船沉的时候他就赶快跑掉，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就把船呢交代给另外一个没有经验的25岁的人。然后他到那边去做什么呢？他说在那边因为他的钱湿掉了，在那边晒他的钱，把他的钱晒干，所以他们说这个已经是有一点公公了，你看到吗？所以那个他是船主嘛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讲到家庭的时候，你在家中就是 captain 了，你在家中你是责任很大，不是在他们高高在上的，你们服侍我服侍我服侍我，不是的，你要看住一个家里面呢大家活得开心。阿们。这是我们男人在家中应该有的责任。哈利路亚。阿们。 所以如果是丈夫做主啊，就爸爸变成皇帝的时候，变成上帝的时候，这个家一定充满罪恶。好，现在讲到第四，还有谁可以爬到上面去做主呢？太太做主。太太做主呢，那么家就怎么呢？家就吵架，会分裂。所以妻子们，请你们注意哈，你们呢要懂得不要在家中爬到上面去做头，什么都要问妈妈，一切妈妈管，那么就有一个人你管不了，就是丈夫，你知道吗？很少丈夫呢会让妻子爬到他的头上去的。我看过有一些的，我有看过太太很厉害的，爬上去坐头的时候呢，家会乱，孩子的心理啊变乱掉，因为他想不通，他这个是一个传递来的，孩子呢就怪怪的，就有一些怪怪的，心理上会有一些的改变。所以记得哈，妻子们，你们不要起来做主，你们不要起来啊，连丈夫都要怕你，讲话比任何人都大声，千万不要啊！妻子呢，要带着温柔安静的心，然后帮助丈夫，两个人合作，把家照顾得很好，这样就是一个好妻子了。没有人拍手嘞？啊，阿们，阿们。所以这个妻子的角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家没有妻子帮忙的话，天下也是大乱。当然需要妻子的时候呢，那么妻子不要欺负丈夫，阿们。记得，永远记得，在圣经的教导呢，上帝造夏娃是帮助亚当，所以丈夫你不需要自卑。如果你的妻子比你厉害的话，你要感谢上帝，你说我有一个很厉害的助手，对不对？阿们。我曾经遇过一个太太跟我说，她说陈牧师啊，我很苦。我说你苦什么？她说我比我丈夫厉害。你比你丈夫厉害怎么讲呢？我钱赚的比他多，哇，我是好事啊。还有我讲话处理事情比他厉害，哇，我是这样很好啊。但是她说我觉得很奇怪咯，我觉得很苦咯。那么人家说我呢越过丈夫了，那么丈夫怕我了。她讲了很多这些话，我说错了错了错了，你要懂得真理，你这么厉害，你这样会赚钱，你这么本事，你还是帮助丈夫。她说帮助吗？我说是啊，圣经讲你是帮助丈夫啊。所以丈夫呢一定要知道这个真理，妻子是帮助你的，不用自卑的，你们做姐妹的厉害的，不用怕太过不是炫耀自己，你要说我是一个好助手就对了啦。阿们，阿们，阿们，哈利路亚，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。我们你们做老板的哈，做你们如果请工人，你们要请助手，要请有用的还是没有用的？一定要有用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请到一个工人很厉害，你高兴吗？高兴。所以我如果娶到一个老婆很厉害的话，我高兴不高兴？高兴，哈利路亚啊！感谢赞美主。所以这个有真理啊，就是我们的示范啊，是我们的自由，开开心心的过日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真理帮助我们的示范的自由。阿们。感谢赞美主啊！所以圣经的真理很重要。我们做你们做妻子的，要知道说我多厉害，圣经告诉我说我是他的助手就对了。 如果人家告诉你说，哇，你做妻子的这样厉害啊，丈夫怕你啊，什么丈夫怕我，我是他的助手啊。 阿们。 然后丈夫就该说，哼，我多么厉害，可以娶到一个厉害的妻子。 阿们。对不对？啊，哈哈，对了，感谢赞美主，可以娶到一个厉害的妻子，所以呢，这就非常非常的蒙福了。阿们。 好，继续下来，你说还有谁可以做主呢？ 儿女 ，OK， 我们看看是不是、啊、真的是儿女啊？儿女做主呢，家就什么啊？慌乱，然后呢，受伤。 你看今天呢，有一些家庭哈、哦，爱孩子，爱孩子，爱到一个地步呢，乱掉，孩子呢？慢慢慢慢爬爬爬爬爬到爸爸妈妈的头上，在上面做王，什么都是孩子管，什么事情都问孩子，这样可以吗？那样可以吗？这孩子小小呢，爬到你头上去，为什么？你怕什么呢？你怕等一下他哭，等一下他闹，所以还是听他的。我告诉你，家一定是乱的。 还有呢，谁受伤呢？爸爸妈妈就受伤。这个孩子呢，他越来越凶哦，然后呢又不太懂事的，所以呢，这个好到他长大的时候，他会讲一些的话呢，伤害父母的。 所以我们今天做父母的一定要记住，孩子永远是孩子，不能够爬到你的头上去的。 阿们。我不许可孩子在家中对父母不、这个没有礼貌，不可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孩子没有礼貌，上帝会出手哦。 我妈妈常常跟我讲，孩子小心哦，雷轰会响哦。我做小孩子，雷轰会响啊，说是哦。我妈妈一直跟我说，要尊重爸爸哦，要尊重妈妈哦，尊重大人哦，你的小孩子啊，不要乱来的哦，没大没小，等一下雷轰响哦。所以有时候家里面雷轰响的时候，我就问妈妈，大概什么人的孩子呢？不孝敬父母了。我妈妈说，是啊，谁不孝敬呢？雷轰开始响了。在我妈妈小的时候就是这样教我的，你看雷轰响了咯，谁的家孩子不孝敬哦？所以我们就要注意啊，孩子呢不能够爬到爸爸妈妈的头上去，不可以。大人你也不要让孩子骂你，不可以的，你害了他，知道吗？你害你的孩子不懂得谁大谁小。圣经讲说，咒骂父母的，他的灯要把他熄灭，意思说什么？没有命了，上帝不会祝福他。所以父母亲呢，你要好好的管教孩子，让他走当走的路，这个就是祝福他了。 阿们。 所以不要让儿女做主。还有谁可以做主呢？还没有到耶稣，耶稣是最后啊，我等一下的。偶像做主，家就什么啊？充满惧怕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看见到拜偶像的人有一个很大的字挂在他的额头上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怕。这样做别塞嘞，那样做不可以哟、哦。怕这个，怕那个，怕这个，怕那个。所以拜偶像的家有一个很大的字挂在上面，怕。听懂吗？就是怕，这个也怕，那个也怕，这个也怕， 那个那个也怕，怕得罪这个，怕得罪那个。所以呢，一个家如果是偶像做主的话，这个家就充满惧怕。什么是丧气啊？煞气啊？啊 ，OK， 谢谢。所以他们有那个煞气，因为他背后的灵是凶的，你知道啊？他背后的灵是凶的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在他的那种的凶恶的背后是惧怕，是惧怕，好，是惧怕。我们基督徒呢，就是平安喜乐，得胜有余，充满兴旺爱，对不对？阿们。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，千万不要让偶像成为我们家之主。偶像做主，除了充满惧怕，家也充满黑暗。我们今天信耶稣是一代比一代强，一代比一代好，一代比一代蒙福。我们常常周围听见说，他说风水轮流转，那么钱财不会过三代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有这样讲呢？圣经都讲了，凡拜偶像的，然后什么这个和不敬畏耶和华上帝的，上帝要追讨他的罪，直到三四代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定追的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不蒙福了。我们今天要求主帮助我们，信靠主，一代比一代好。我公公信主，我父母信主，到我今天是第三代，我的儿女是第四代，更蒙福了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最后就是耶稣做主，家有平安喜乐。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有耶稣做主的话，这个家就充满平安喜乐。弟兄姐妹们，这就是我们在主耶稣里面得到了一个很大的福分。无论是生的时候，是老人家，还是谁死的时候，我们都带着喜乐。如果有人要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知道说他离开这个世界要到一个更美的家乡去。所以呢，基督徒的家是充满盼望，充满力量的。所以我们是很平安很喜乐，因为有耶稣住在我们的心中，有上帝的恩膏，圣灵的能力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的日子是好的，我们的家一定是平安喜乐的。阿们。哈利路亚。最要紧的，要真正的信靠主，要真正的让耶稣在我们的家中做主，让耶稣做完。阿们。把荣耀归给耶稣。我们一起来度过好不好？预备，从金钱做主好不好？来，预备，来，金钱做主，家就充满贪心；名誉做主，家就充满妒忌；丈夫做主，家就充满罪恶；妻子做主，家就吵架分裂；儿女做主，家就混乱伤害；偶像做主，家就充满惧怕；耶稣做主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哈。所以我们今天信靠耶稣的，我们整个家就是要被圣灵引导，明白吗？耶稣做主，我们要用圣经的话来治理我们的家。我们要常常一起唱诗歌赞美主，一起读圣经祷告，我们的家里面要充满着的是基督的香气。不要信一棒一棒，聚会一下回去用的方式都不是耶稣的方式。所以呢，变成什么呢？好像 好像蒙福又好像不蒙福，又好像有又好像没有，不要这样，真正的信耶稣，阿们。好，那我们继续讲，耶稣是一家之主的话，荣耀主的婚姻，我们的婚姻就要荣耀主耶稣，敬畏上帝的婚姻，那么圣灵引导，充满爱心，这就是耶稣做主了。当耶稣在我们的家做主的时候，我们的婚姻是荣耀主的，我们做一切的事情都要荣耀耶稣，都要敬畏上帝，都要被圣灵引导，都充满耶稣的爱，哈利路亚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就真正的是耶稣做主了，阿们。好，那么讲到耶稣是一家之主的时候，你们注意看啊，他整个的体系是丈夫是管家，妻子帮助他，那么儿女爱主，孝敬父母，家跟教会呢有密切的关系，全家一起侍奉主。这是约书亚24:15说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我要弟兄姐妹们记住，我们的家跟教会就是属灵的家，要有密切的关系。大家说密切的关系。对了，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我爸爸妈妈呢是非常爱主的，牧师在我的家吃饭，礼拜天一定是吃补的，我爸爸妈妈一定礼拜天不是杀鸡就是杀鸭。那当然跟今天的时代不一样了，今天鸡肉鸭肉都吃太多了，对不对？以前就是50多年前哦，这50年前那个时候没有每一天吃鸡吃鸭的哦，那个时候 KFC 也没有， McDonald 也没有哦，那个时候连电视机都没有哦。所以礼拜天我的家一定有鸡还是有鸭，为什么呢？牧师在我的家吃饭，牧师在我家吃饭后，牧师就到教会去，要有聚会，我们就全家一起到教会去，有的做主日学老师，小的就参加主日学，有的家里面唱诗班，有的家里面做领袖，整个教会我们全家都在里面参与，就是家与教会要有密切的关系。弟兄姊妹们，所以我要大家注意，你的家，我们的家要跟教会有密切的关系，常常在教会里面。所以我们有家庭营、要到了8月30号那一段时间，我们大家去，一家一家的去，然后在那里呢，我就会那边讲到，继续的来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，让父母跟孩子有很好的时间在一起，这是很重要的，阿们。这就是最好的机会呢，让我们家跟教会有密切的关系。所以这个教会如果有什么事呢，就是我们的事了。圣诞节就是好像我们家的事情这样，哇，大家去，有的呢就唱歌，有的呢就演约瑟，有的就演玛利亚，有的呢就做这个布置的，我们全家都在教会里面，哇，整个教会的工作我们都在里面参与。然后呢，如果有什么外面的讲员来了，我还记得有那个神学生来的时候，因为我哥哥是读神学的那个时候嘛，哇，我全家都是人，我的父母亲不止杀一只两只的，杀了好多只的鸡哦， 请他们一起吃。哇，在家里面好开心，他们都住在我的家，虽然很简单，那么都可以随便大家一起、啊、那么睡在这个、啊啊、我们的房间呢、啊、那个女的同学都睡在我们的，我们男孩子都睡在客厅什么。哇，整个家都很开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教会的事跟我们的事呢，就是合在一起。所以大家跟我一起说好不好？家与教会有密切的关系。预备，请。家与教会有密切的关系，所以我要大家很注意这件事情，这是上帝的心意。我们的家跟上帝的家一定要有密切的关系。阿们。好，我们继续。对，这个很重要、哦、丈夫是管家，妻子是帮助他的，儿女爱主，孝敬父母、哦、全家一起侍奉主。所以讲到家跟教会有密切的关系的时候，耶稣就是一家之主。那么耶稣呢，他就管理什么呢？管理夫妻，好像夫妻呢同心侍奉。继续下去呢，夫妻呢，那么在上帝的管理之下，儿女也在上帝的管理之下，所以儿女爱主、啊、爱主呢，那么孝敬父母。然后呢，这个和上帝呢，也是这个儿女听上帝的话，也听父母的话，是这样的意思。所以这个儿女、啊、听父母的、啊、听上帝的话，也听父母的话，这是上帝的心意。所以整个家就是这样的。所以如果你问我基督化的家庭是怎么样的呢，请你看，就是这样的了。家跟教会有密切的关系，然后耶稣是一家之主，夫妻同心侍奉，儿女爱主，孝敬父母，这就是上帝的计划。上帝对我们家庭的计划是非常的清楚的。所以我要大家呢，把儿女都带来。我们楼上有主日学，那么比较大一点的星期六来，我们有青少年团契，让他们能够在一起学习怎么样做领袖，学习怎么样祷告，学习怎么样服侍。所以我们的教会呢，就有很多的年轻人，也有很多的阿公阿婆阿婆哈，就是年长的爸爸妈妈。还有呢，我们也有、啊、不同的侍奉，整个教会跟家就有密切的关系，我们就可以建立非常好的家庭啊。阿们，阿们，阿们，感谢赞美主啊。所以家跟教会有密切的关系。所以今天晚上呢，我要继续的深入一点讲、哦、那么我会讲比较快一点好不好。所以建立美好的婚姻呢，男人有三个需要。你们会猜就第一个需要是什么吗？你说我们男人需要什么？需要女人。非常非常的幽默哈。好，我们现在是讲有了女人哈，有了这个妻子呢，姐妹们请你们注意哈。第一，丈夫需要被尊重。然后呢，圣经里面有教导，以弗所书5:33，来，预备，请。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。当我讲这个的时候，就有妻子的站起来说，陈牧师，我不能够尊重她。那么 我很同情你，我说有这样的原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前面一段也要有什么呢？丈夫要爱妻子好像爱自己一样，听懂了没有？所以丈夫不能够再讲说，我告诉你啊，圣经说啊，你要尊重我，听见没有？尊重我，尊重我，尊重我。还有等一下，你要听我的，要听我的啊。妻子说，我告诉你啊，圣经里面说你要爱我，你要爱我啊。所以两个在那边吵。如果一个有尊重，一个有爱的话，就不会有这样的事，对不对？阿们。所以现在我要问大家，是丈夫先爱妻子，还是妻子先尊重丈夫？来，我们来问一问哈，几个说丈夫要先爱妻子，好像爱自己，举手。好，几个说妻子要先尊重丈夫，举手。好，如果你问我，丈夫要先爱妻子，谁做头？这两个谁做头？丈夫做头，就是丈夫先呐。啊，哎呀，丈夫不爱妻子就不会娶她了。啊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哈。哇，给他一个鼓掌好不好？不会爱他，哪里会娶他？所以这个次序一定要对啊。谁比较刚强？我们是用圣经来讲啊，丈夫比较刚强，还是妻子比较刚强？丈夫比较刚强，记得啊。所以丈夫你要起来带头，好好的爱妻子。当丈夫爱妻子，好像爱自己的时候，妻子尊重丈夫就很容易了。听懂了没有？听懂了没有？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妻子不能够尊重丈夫呢？因为丈夫爱妻子可能爱得不够。我说可能啊，好，所以当我们讲尊重的时候，请问妻子可以不可以大大声的喊丈夫，可以吗？不可以 啊，这个是不可以，知道吗？所以妻子记得哈，啊，等一下我再讲多一点好不好？好，第二个需要什么？第一，丈夫需要被尊重，圣经也说要尊重丈夫，不过我已经先讲了，丈夫要先爱妻子啊。第二呢，要温柔，丈夫需要什么呢？需要妻子的温柔。温柔的反面就是粗鲁，所以妻子，我刚才讲喊丈夫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喊他的话，那么就变成粗鲁了。Okay? 记得哈，妻子的温柔，当妻子温柔的时候，丈夫最听谁的话呢？最听温柔的妻子的话。当妻子温柔的时候，他就可以拉着丈夫的臂子走了。你知道圣经告诉妻子说，你要顺服丈夫，阿们。圣经没有说叫男人要顺服妻子，为什么呢？当然有讲彼此顺服了哈，在主里面彼此顺服，但是你要知道说，我们看见了亚当和夏娃，这个亚当听夏娃的话胜过听上帝的话，你看见了没有？你看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听撒拉的话胜过听上帝的话。我们看见很明显，所罗门败在谁的手中呢？就是女人的手中。所以妻子们、姐妹们，你们一定要学的一个功课叫做温柔。丈夫外面很强，里面是很弱的，很脆弱， 很容易受伤。所以当妻子呢有温柔的时候，这个丈夫就会爱这个妻子，他不会受伤。 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三章第四节，来，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什么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，看见没有？所以妻子们记得，你们里面的温柔和安静在上帝面前就是最宝贵的。这个安静不是说不说话，不是这样的意思。不然说丈夫说，太太你在哪里？我在这里。你在哪里啊？我在这里。怎么搞的？你这么小声，圣经说我要安静吗？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其实什么叫的安静了吗？该说话的时候就说，不该说话的时候要懂得安静，这一个叫做安静。姐妹们会犯上一个毛病，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安静。你们一定要学，因为上帝造男造女说，通常太太呢，女孩子，你有没有发现哦？生出来小孩子啊，女的都比较快说话，所以说话表达是很厉害的。然后呢，当一个女人她没有安全感的时候，她就是要找安全感，所以她找的时候，她就开始讲了。所以比如说，只是风声听说丈夫在外面有女朋友，风声听了，她已经打电话给她的同事了，哎，你帮忙我查一查哈，听说我的丈夫有女朋友，啊，又打电话给他隔壁家，哎，你帮忙我注意一下哈，然后看看我的丈夫有没有女朋友，要打电话给他的妈妈，哎呦妈妈，我告诉你，我听说他有女朋友，然后又打电话给他的这个姑姑，姑姑啊，我告诉你，然后又打电话给他的这个阿姨，哎呦，你要救我，那么听说我的丈夫有女朋友。其实只不过听说罢了，全世界都知道了。所以这个丈夫都觉得很奇怪，什么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吵闹是男人很怕的。圣经讲说吵闹的女人，这丈夫宁愿住在屋顶一个角落，很怕，很怕，最怕妻子吵闹。这个吵闹就是不懂得怎么安静，明白吗？啊，这个要学的。好，所以温柔安静的心，什么是温柔呢吗？如果我用一棵树来讲，风吹过来，它就弯一点；风没有吹的时候，它又站起来了；风从那边吹过来，它又弯下去了。那么风没有吹的时候，它又站起来，很稳，很温柔，它不会去断掉，他就是很温柔，明白吗？阿们。所以一个女人如果很容易就破碎了，然后就喊了叫啊，喊了叫，里面变成什么呢？粗鲁了，所以要学习安静温柔。第三，请问丈夫需要什么？顺服， OK， 被支持，被认同，被理解，这是丈夫很需要的。我们来读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，预备，来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什么？顺服主哦。我告诉你，当我看见这一节圣经节的时候，我里面不是说很高兴，哇，你看妻子顺服我，好像顺服上帝哦。我并不是这样，我是告诉我说，原来我的责任很大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讲到我责任呢，他是 要听我的话呢，好像听上帝的话，哇，那我是不是责任很大？你要看到责任呢，你不要看到我高高在上。所以男人，我们的责任很大，他越听话，责任越大哦，明白吗？阿们。不是他越听话我们越爽快啊，反正他听我的话，茶拿来，不够甜啊，放一点，放一点，太热加一点冰，顺服我啊，拿过来，这个杯我不喜欢，换一个。你要顺服嘛，对不对？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妻子，当你们顺服丈夫的时候，这是你们的福分，要如同顺服上帝这样。哇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所以妻子们记得这三句话，尊重丈夫，要温柔，要支持，要认同，要理解。所以丈夫在外面回来说说，哎呀，我这次投资错了，我都跟你讲了嘛，那些人不可靠，你偏偏又在那边投资投资，这样笨。这个丈夫啊，心都已经碎了，以为说回来呢，太太会安慰他说，不要紧不要紧，算了吧，我们向前走，我们还有一股的力气，我支持你。我告诉这个丈夫会抱着这个妻子说，你真是我的好妻子，你明白吗？当他回来的时候被你骂一顿的时候，他说，哦，我知道了，下次话不可以跟太太讲。为什么？讲了被骂。第二，什么时候丈夫回来不敢说话呢？一讲就说，大哭，今晚睡不着，明晚睡不着，后天也睡不着。所以丈夫说，太太当不起，我有什么问题呢？一讲给他听啊，害死他，你还是在家乖乖的煮饭照顾孩子就可以了，我工作的事情你不要知道，明白吗？就会这样。第三呢，就是一跟太太讲的时候，全世界都知道了。所以这个在丈夫中不可以讲，因为一讲出去啊，所有的秘密人家都知道了，明白吗？所以见到丈夫的回来好吗？好，一大堆问题还是说好，因为他不要闹更多的问题，是不是？所以要求主帮助姐妹们，你们怎么样可以成为丈夫的支持者呢？怎么样能够跟他同甘共苦呢？要理解，其实他里面已经流眼泪了，那么流不出，当妻子呢理解他的时候，我告诉他里面有无限的安慰。好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做妻子的越来越懂得怎么样来支持丈夫。所以不顺服其实就是不尊重。后圣经里面有一个这样的记载，以斯帖第一章十一节到十二节，你们读给我听好不好？来，预备，请。 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，所以王甚愤怒，心如火烧。 你看啊，这个皇帝呢，叫这个以色列出来给人家看他的漂亮。瓦斯提 ，sorry， 啊，对，这叫瓦斯提，叫瓦斯提，因为瓦斯提很漂亮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皇帝为他的妻子的美貌呢，感到很骄傲。所以说，来，我要给你们看我的妻子。谁知道妻子不出来，不要，我偏偏不要。好，所以怎么办呢？以斯帖第一章二十节，来，预备，请。所降的旨意传遍中国，所有的妇人 无论丈夫贵，看见没有？所以这个皇帝就很生气，就写了一个 command， 就是一个法令，这样叫全国的妻子啊要尊敬丈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自己的皇后不听他的话，不顺服，因为他怕呢全国的女人现在呢都跟他丈夫造反了，因为我是皇帝嘛，所以妻子不听我的话，他立刻下命令说全国的女人不要学他。厉害不厉害？好好，我们这个讲一下，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好不好？这个、女人的三大需求，刚才讲的男人的，对不对？第一是要被尊重，第二要妻子的温柔，第三要体贴，要什么呢？要理解，要认同。现在讲到妻子了，妻子你们需要什么啊？被爱，什么宽恕，安全感。对了，当妻子有安全感的时候就非常的可爱，当妻子没有安全感的时候，她里面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，哦，没有安全感。所以请丈夫注意，让你的妻子有安全感。第二，要你浪漫。哦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。丈夫们，你不要像天天像包青天这样啊，脸黑黑的回来，什么表情都没有，回来饭煮都没有，为什么这样慢？啊，进去的时候，那就来咬这下，吃下，推进去一点就走了，看报纸，水拿一杯来，跟你家的嘎嘎一样，就拿一杯水来，从来也没有跟妻子说谢谢。从来也没有买一点好吃的东西给妻子，从来也都没有表达一些 romantic 的东西啊。所以丈夫，请你们记得，妻子很在乎这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跟她的情感说话，她很需要，她的情感很需要得满足。所以这个情感怎么得满足呢？丈夫的 romantic 啊，叫浪漫啊。丈夫有时候很左脑，没有右脑了，很左脑，那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像那种将军这样，你们懂得将军吗？将军每一天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颜色，那么什么都没有，手拿的是一把枪，身上挂的是炸弹啊，预备打仗了吗？他责任很大，他要保护国家，要保护家，所以呢，他的脸从来没有笑过的，花在路边从来不去看的，你明白吗？送东西不会送的，子弹打过去就有，你明白吗？所以接这样的时候呢，妻子说：“丈夫，我的爱人，咦呦，怎么你的声音是这样啊？”哎呦，你可以跟我靠近一点吗？靠近靠近，等一下仇敌来的话，我打不来被人家杀。所以啊，完全什么呢？注意到他的公司，注意到赚钱，注意到社会的问题。太太在这边渴望你的浪漫没有？ OK， 第三，妻子需要什么呢？被宠，还有呢，被哄。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一下哈！啊，你看啊，《哥林多前书》7:33说什么呢？来，娶了妻的，是为世上的是瓜绿，想要怎么样啊？想怎么样叫妻子喜悦？啊，所以丈夫呢要常常的什么呢？哄你的妻子， 跟他讲他是很漂亮的，跟他讲呢他是很可爱的，好不好？阿们。那么现在呢，我有一个很好笑的，这是一个男人写的，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？来，他说太太绝对不会有错，那么你们看了看看你们的感受如何了？他说太太绝对不会有错，如果发现太太有错，一定是我看错，如果我没有看错，一定是我的错，才害太太犯错。如果是他自己的错，只要他不认错，他就没有错。如果太太不认错，我还坚持他有错，那就是我的错。太太绝对不会错，这句话绝对不会错。总之，自从结了婚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不，你已经要结婚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一个弟兄哈，这是一个很爱主的弟兄写了，我看到，哎呀，真的是很好。所以这个真的，他就是这样，他很爱他的妻子，所以他说我的太太没有错，有错就是我看错，还是我的错，还猜害他犯错。只要他不认错，他就是没有错。哇，你看，是不是很宠他的太太？太宠了哈！你看，当太太被宠的时候，记得哈，姐妹，你呢要有爱主的心、敬畏的心，知道说这是上帝的恩典。你不要说丈夫哄我、宠我，你就爬到他的头上去，那么坐在上面，丈夫受不了的。你越温柔越谦卑，丈夫就越爱你。阿们。我们一起起立，哈利路亚。下个星期我们继续的来讨论我们的家，哈利路亚。哦，哈利路亚。我们一起，你们跟着我说，亲爱的